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一行七人迈开大步，向着主斗魂台走去。大师与弗兰德等人会合，准备在观战台上看这场斗魂。大师之所以敢让史莱克七怪发起这次挑战，其实是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唐三从没向大师隐瞒过自己的任何一种暗器，大师也早就计算出了他的各种暗器能够给多少级的魂师带来多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这场团战斗魂，大师相信只要没有极为特殊的意外，将不会有任何问题。有的时候，实力不代表会胜利。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中心主斗魂场与索托大斗魂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规模要更大上一些，但周围所有的建筑风格却是一模一样的。由此可见，大斗魂场是一个完善的体系。主持人是一个英俊的青年，或许是唐三他们的对手过于凶残的缘故，这位主持人在宣布双方入场时就已经飞到了半空之中。史莱克七怪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对手，尽管战斗尚未开始，但对手身上的凶戾之气已经迎面扑来。凶神战队具体有多少人，史莱克七怪不知道，但上场的七个显然是对方最强的七个人，也正是之前他们所得到的资料中显示的七人。队长，狂暴巨熊魂师蒙利，其余六人也尽是战魂师。这凶戾战队竟然是一支完全由强攻系战魂师组成的队伍，这也是他们攻击力惊人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强攻系团队，他们的优缺点都是极为明显的。优点自然是瞬间爆发的攻击力强横无比，至于缺点那就更明显了。因为没有辅助系魂师、控制系魂师和敏攻系魂师的存在，他们的持续战斗能力就要差上许多。凶神战队七个人看上去都是30岁左右的男子，一个个身材高大强壮，眼神中流露着嗜血的光芒，一边朝着斗魂台中央走来，一边捏着他们的拳头，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噼啪之声。如果只论气势，眼前这支战队可以说是史莱克七怪遇到的最强的一支。凶神战队七个人身上散发的血腥气息，绝对不是黄豆战队可以相比的，这是在不断的杀戮中才能产生的气息。再看看他们眼中嗜血的光芒，似乎能够闻到他们身上的血腥味。由于组合的特殊，凶神战队的阵型也和其他战队迥然不同，七个人一字排开，排列成密集阵型，在主持人的准备声中同时释放出自己的武魂。由于是强攻系魂师的原因，这七名拥有兽武魂的凶残者身体几乎都随着武魂的释放而膨胀，一时间在他们身上仿佛出现了一张能够吞噬一切的血腥巨口。凶神战队能够让那么多魂师联合发起打压，又岂会浪得虚名呢？或许是感受到了凶神战队散发出的凶残气息，隐藏在贵宾看台中的观众们已经开始爆发出一阵阵欢呼，通过特有的扩音器传入了场中。无数叫嚣声令凶神战队的凶残气焰更加嚣张。在热烈的气氛中，观众们并没有注意到各系魂师配备齐全的史莱克七怪竟然摆出了怪异的阵型，和对面的凶神战队一样，一字排开，也同时释放了他们的武魂。 戴老大，如果他们真的冲过来，有蓉蓉的魂技辅助，你能不能挡得住啊？ 挡不住。 啊？ 饿你个头！你对小三的宝贝就这么没信心吗？ 我不是没信心，这不就怕万一吗？像我大好青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 好了，大家准备。 唐三的声音及时打断了奥斯卡的话。史莱克七怪手腕同时一翻，各自从魂导器或者怀中摸出了一个长约尺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黑匣子。黑匣子的一端静悄悄地对着他们的对手。 四周传来的呐喊声令凶神战队凶性大发，一个个正仰天怒吼着，敲打着自己的胸膛，向观众们展示自己身上的魂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史莱克七怪手上的小动作。大斗魂场并不禁止使用武器，不过一般来说，武器对魂师只是累赘，很少有人用罢了。大师弗兰德等人在一间贵宾室内注视着外面的变化。弗兰德的武魂是猫鹰，虽然他戴着眼镜，但其实他的视力是最好的。唐三等人取出诸葛神弩的小动作他尽收眼底，对于这场斗魂，弗兰德其实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忍不住向身边的大师问道： 小刚，唐三那什么暗器真的能够击杀这些四十级的魂师吗？那些可都是强攻系的，防御能力在各系魂师中仅次于防御系，他们的魂技也挡不住唐三那种暗器。 挡是挡得住的。 你说什么？ 那诸葛神弩唐三也送了一个给我防身，我仔细研究过他的攻击力，一般来说强攻系魂师的前两种魂技从防御强度上来看肯定挡不住他的攻击，但只要是第三魂技以上基本都可以将其化解，如果是第四魂技就更没问题了。 那你还让他们去斗魂？难道是让他们去送死？ 能挡住又如何？那并不影响唐三他们获得胜利。原本我还认为唐三他们可能要用出所有暗器才能获胜，现在看来似乎是不需要了。唐三和我说过，暗器关键就是一个暗字。你觉得唐三他们的对手能知道他们手中暗器有多大威力吗？如果是你，在面对明显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时，会一上来就施展出需要消耗大量魂力的第三魂技或者是第四魂技？当然这样的战斗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别忘了，这也是唐三暗器第一次出现在大斗魂场。在只使用第一或者是第二魂技的情况下，魂力不超过五十级的肉体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他们手中的诸葛神弩，就算是超过了五十级，大意一些的话恐怕也要吃亏。你以为人面魔蛛是那么容易杀死的吗？ 听着大师的话，弗兰德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但他的心却依旧悬着。此时此刻，在他心中那些投注的钱已经不重要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史莱克七怪不能有任何损失，这些孩子可以说都是他的心头肉，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战队越级挑战凶神战队，斗魂开始。 撕碎他们， 早已抬起的黑匣子在大斗魂场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并没有反光，凶神战队在冲出来的一刹那，所有队员都已经启动了身上的第一魂技，如狼似虎般扑了过来，那雷霆万钧之势就像万马奔腾一般。就在这时，所有凶神战队的队员都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金属碰撞的铿锵声，还伴随着嗡鸣，像是捅了马蜂窝似的。七架诸葛神弩同时发出了专属于他们的怒吼，每一架诸葛神弩都在这场斗魂之前就已经上好了机皇，一共112支弩箭刺破空气，大片的黑影就像群风舞动。凶神战队的队员都是40级以上的魂师，自然能够看到那扑来的黑影，但他们又怎会想到那根本就不属于魂技呢？什么是疯狗战法？就是不论敌人的攻击有多强都发动搏命式的攻击。今天的凶神战队依旧是如此，他们根本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停顿，反而是加速冲了上来，抬起手臂护住自己的头部和胸部的要害，硬生生地往上冲。接近战一向是他们最为擅长的，伴随着一连串奇诡的声响，正在疯狂呼喝着的观众就像是被同时切断了喉咙一般，全场一瞬间鸦雀无声。在那可怕的寂静衬托下，大鹏血雾宛如烟花一般在这主斗魂台上绽放开来。 凶神战队的队员甚至依旧在前冲之势的作用下向前连冲了数米，那瞬间的集训甚至令他们来不及反应。怎么突然就冷了？蒙利有些奇怪，身体好像有些不听使唤了。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一时最后的停留。密集的暴鸣出现在凶神战队背后，通体漆黑的弩箭密集地钉在了主斗魂台的墙壁上。凶神战队队员们的脚步也终于停了下来，那血雾凝聚成的烟花正是从他们身上绽放的。惊呆的不只是观众，也包括史莱克七怪本身。尽管他们对诸葛神弩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可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也呆滞了。唯一想到眼前场景的也就只有唐三，但此时的唐三眼角也不禁微微的抽搐。蒙利原本凶光闪烁的双眼死死地盯视着前方，眼中的凶戾已经变成了错愕和绝望。高大强壮的身体如同推金山倒玉柱一般轰然砸向地面，七名凶神战队的队员几乎在同一时刻在他们自己前冲的惯性下被直接带倒在地，鲜血从他们那被诸葛神弩打得像筛子一般的体内蜂拥而出，血流就像一条条红色的蚯蚓迅速在斗魂台上蔓延着，眨眼之间已经染红了主斗魂台中央大片区域。秒杀，竟然是绝对的秒杀，实力高达40级的凶神战队竟然连一次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刻所有观众的大脑几乎都是空白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没有几个人看到史莱克七怪是如何出手的。如此短暂的团战斗魂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但这场斗魂的时间虽然短暂，留给观众们的震撼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场精彩的斗魂。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